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奔跑吧，莫扎特！你是否刚刚在12点到1点听过了我们的《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呢？是否觉得刚刚的一小时意犹未尽呢？在今天的音乐分享会上，邀请了几位音乐家，钢琴家盛远和他的学生仔仔杜佩达，还有琥珀四重奏宁方亮、苏雅金、期望杨一晨，以及广分琴演奏家沈源。同时我们的音乐分享会上还有歌剧咏叹调的选曲，女高音白慧迪、男高音张凯为我们演唱的摩笛夜后的咏叹调，以及女人心当中的爱情的微风，还有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常小航的加盟。所以一小时的时间来欣赏莫扎的作品是不是太简短了？因此在今天的古典夜流行中呢，我将继续和你分享莫扎特他的前世今生和很多古典现代的音乐。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莫扎特第一号圆号协奏曲，前面开始的部分还没有出现圆号的 solo， 就来听听单独的一样铜管和乐队的协奏曲吧，圆号协奏曲。家们也有自己的喜好，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一号圆号协奏曲。据说莫扎特很喜欢这样乐器， 那你可能会说，莫扎特写了那么多乐器，他会不喜欢哪些呢？据说他不太喜欢长笛。其实元昊作品已经是在莫扎特创作的晚期才出现了，因为莫扎特短暂的生命只有35年，他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维也纳度过的，而他用元昊这样乐器来创作也是在维也纳晚期的时候才开始使用这样乐器。听过了莫扎特的这首元昊协奏曲，我想来和你好好聊聊关于莫扎特的前世今生。 Nos idées que l'on t'a étranglées dès l'horreur et nos rêves que l'on crève sans un remords. Toujours leurs valeurs qui ont cours, les gardiens de leur tour indécents.Prison dorée, poser l'utopie jusqu'au bout. Seuls les fous nous ont fait avancer. Encore la censure pour des corps, nos esprits qu'ils essorent, ils nous piègent.C'est impossible avant tout. Brûler nos prisons dorées, poser l'utopie jusqu'au bout. Seuls les fous nous ont fait avancer. Ils nous ont promis des jours facilesPour imbéciles, ils nous ont permis des vies dociles, sans douce folie, sans poésie. L'ennui au fil des nuits sans fin fit de nous de joyeux pantinsPenser l'impossible avant tout. Brûler nos prisons dorées. Poser l'utopie jusqu'au bout. Seuls les fous nous ont fait avancer. Avancer tout nos désirs. Rêve à tomber. Poser l'utopie jusqu'au bout. 古典流行今天为你带来莫扎特的前世今生。如果你还停留在莫扎特传统的音乐概念上，那么这部音乐剧绝对颠覆你的音乐观念，应该说绝对颠覆你对传统莫扎特音乐的观念。这是法语版的摇滚莫扎特，简称法扎。2009年9月在巴黎体育馆首演，摇滚莫扎特就在音乐剧圈，是音乐剧圈，并不是歌剧圈，在音乐剧圈引起了震动，万千乐迷为之疯狂。这部音乐剧从莫扎特17岁起开始讲，直到他35岁英年早逝。从他脱离神童光环后的莫扎特，一直闯到音乐界时面临的机遇、诱惑、嫉妒和重重的艰难。如果你要想在这部音乐剧当中听到古典音乐，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妨把它当作是一部摇滚音乐剧，讲述的是一个当代人的故事。 剧中的莫扎特身穿红黑蕾丝的外套，眼睛画的是朋克风的烟熏妆，华服掩盖着一颗现代人的灵魂，犹如一位摇滚巨星。但是你用另一种方式看呢，就想的是莫扎特的前世今生。他生活在维也纳古典乐派时代，而这部音乐剧的曲风呢又偏流行摇滚，用躁动的音乐来讲述一位古典天才作曲家的故事。在接下来内容当中呢，我就继续和你分享这部剧当中的一些精彩片段。这首歌一开始就出现在这部音乐剧的开始的部分，好像讲述的是莫扎特那不羁的灵魂和对现实的不满。而历史上的莫扎特也是这样，当他从小是神童的时候，他的父亲带他去欧洲各国演出并且获得成功。在16岁的时候，莫扎特被任命为萨尔斯堡宫廷乐师，而在他结束长期的演出生涯回到故乡的时候，待了9年的时间。那时候莫扎特就是想挣脱这种枷锁，脱离对雇主的依赖，他想成为自由的作曲家，而且他也确实成为了历史上最早的在那个时代自由创作的作曲家。在那样的状态下，莫扎特唱出了这样一颗不羁的心。Et nous présenterons. Oser l'utopie jusqu'au bout. Seuls les fous nous ont fait avancer.是莫扎特的原版，他的小星星变奏曲，与刚才一颗摇滚狂躁的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音乐剧法扎、德扎、日扎、韩扎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对比，在这其中呢，法语版的摇滚莫扎特评价最高，但我觉得也是两极分化，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呢觉得不喜欢法国式的这样的感觉，不喜欢过于摇滚的莫扎特。就说说我的感受吧，也经常会跳戏，因为在演奏莫扎特，因为在音乐剧用摇滚表达莫扎特这一段生活的时候，我会跳到莫扎特原本在那个时代创作的音乐当中。所以在今天古典流行中，我也希望用我的方式来给大家带来混合版的莫扎特，既有真实中的他，也是古典的他，还有现代的他，一颗摇滚的心。 其实不妨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来想想，莫扎特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真的很叛逆了，他不按常理出牌，而且也固守自己的本心，所以才能创作出这样纯净透明的作品啊。小星星变奏曲是莫扎特的 C 大调作品第265号编号，在1778年创作的。而这首作品在音乐的分享会上我们也听到过圣园的学生仔仔杜佩达的演奏。我觉得在摇滚莫扎特当中还有一首和他对应的，就是这一首，你可以听得到漫天的星光。 Je suis une femme, mi lune, mi homme, une anagramme, un erratum. On me dessine, on me façonne. Je vous fascine, ça vous étonne. J'ai le cœur qui syncope, l'adrénaline me tope en battant. 小星星变奏曲和这一首 mix 在了一起，是不是觉得古典也流行呢？Thank you. 是古典也流行。刚才呢，在今天中午12点到1点的时候举办了《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而在2点的古典也流行当中呢，我为你带来的也是莫扎特的故事。刚才在1小时的音乐分享会当中，你一定没有听够，所以呢，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也和你分享莫扎特的前世今生。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17号西游曲。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莫扎特的音乐，一会儿见。

sperrte ich sie bei mir ein und alle Mädchen wären mein. Wenn alle Mädchen wären mein, so tauschte ich brav Zucker ein. Die Mädchen mir am liebsten wär, der geb ich gleich den Zucker her. Und küsste sie mich zärtlich dann, wär sie mein Weib und ich ihr Mann. Sie schlief an meiner Seite ein, ich wiegte wie ein Kind sie ein. 剧歌剧傻傻分不清吗？放心，在今天的古典也流行中，我们会听到两者非常明显的区别。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歌剧作品《魔笛》当中的咏叹调《我是快乐的捕鸟人》。 Je viens m'inviter dans ton lit. Laissons dormir les maris. Allons nous aimer, on est des braves gens. J'apprendrai ta langue et ton accent pour te comprendre. Je serai frivole et décadent pour te surprendre. Tâte-moi sur tes fais-le du bout de mes lèvres. Je baiserai tes mains, je ferai que ça te plaise. Tatoue-moi sur tes murs un futur à composer. Je veux graver toutes mes luxures sur tes dorures. 他是小米在法扎里扮演莫扎特，是的，唱法语的意大利人是他，就是他，米开朗基罗勒孔特。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观众把最爱的那些人会起个外号，比如说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大家叫他老柴，而著名的指挥家杰杰耶夫，大家叫他姐夫，足足证明这些艺术家在群众中的基础，而也表示大家多么爱他们。而米开朗基罗勒孔特呢，人称小米、米老师、米开莱。下面这段话你可能听着很绕，因为作为一名意大利人，小米最广为人知的角色就是在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当中饰演奥地利的音乐家沃尔夫冈·阿马丢斯·莫扎特。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他在《摇滚莫扎特》当中演唱的一首《吻我》，就是亲吻我。其实这首歌呢，也符合了音乐剧运行的一个轨迹，因为它是在音乐剧上演之前先发行单曲，等单曲火爆以后呢，才开始演出这部音乐剧。当时呢是2008年12月，小米发行了在摇滚莫扎特当中的首支单曲，就是这一首《吻我》，而2009年1月便登上了法国的单曲排行榜，并且连续5周保持第一。同年9月，摇滚莫扎特在巴黎体育宫首演。 Glisse-moi sous tes draps, dérivons jusqu'à l'outrance. Chantons pour les bienséants, les délices de l'indécence. Tatoue-moi sur tes 是古典流行，今天我带你在过去和现代之间穿梭。刚刚我们听过了摇滚莫扎特，小米唱的一首《吻你》，深情款款。而下面这首出自莫扎特自己创作的歌剧《费加罗婚礼》当中的唱段，却是在告诫不要花心，不再做情郎。 Delle belle tanto è riposo, Narcisetto a rosico d'amor. Delle belle tanto è riposo, Narcisetto a rosico d'amor. Non ti avrai queste b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leggero e gallante, bella tua, quell'aria brillante, quel bel miglio d'onesto color, quel bel miglio d'onesto color. Non più avrai qu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quella tua, quell'aria brillante. Non più avr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d'intorno ci danno, delle belle che tanto è riposo, Narcisetto a lucido d'amor. Delle belle che tanto è riposo, Narcisetto a lucido d'amor. Guardate che il osservato, rabuscato, stretto stato, io pensalla, volo dritto, muso franco, un gran casco, un gran turbante, molto lor, poco contante. Ed invece del fandango, una tarca che di fango, per montagna, per valori, con le nevi solioni, al concerto di tamponi, di bombare di cannoni, e le palle in tutti i cuori, all'orecchio fanti star. Non più avrai quei pennacchini, non più avrai quel cappello, non più avrai quella chioma, non più avrai quell'aria, cant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giorno di giorno girando, nelle belle tanto e riposo, Narcisetto a rosico d'amor. Nelle belle tanto e riposo, Narcisetto a rosico d'amor. E rovino 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litar, per v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litar, alla gloria militar, alla gloria 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第25交响曲。如果你是古典乐迷，从过去听到现在作品，你会觉得莫扎特这首作品在那个时代也是很特立独行的。如果了解了莫扎特的一生，甚至觉得这也是莫扎特的一个命运主题。尤其当你知道有一个传说，关于莫扎特死亡的一些传说，你就会觉得这第25交响曲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命运的动机主题。其实这首作品创作的时间很早，是在1773年，那个时候莫扎特还在萨尔斯堡。 Cette nuit, intenable insomnie, la folie me guette. Je suis ce que je fuis, je subis cette cacophonie qui me scie la tête. Assommante harmonie, elle me dit tu paieras tes délits, quoi qu'il advienne. 本来呢想继续和你聊聊莫扎特和萨雷里的故事，但是又到了节目中最后一首歌了。这首呢就是摇滚莫扎特当中最有名的那一首杀人交响曲。看过电影莫扎特和法扎当中，其实莫扎特都有这样的剧情，就是莫扎特被萨雷里下毒谋杀的谣言一度在医学界、音乐界、文学界以及历史学界众多领域引发过激烈的争议。 萨利里是谁？他是在那个时期被推崇为维也纳意大利歌剧复兴的辅饰和相当重要的作曲教育大师。数数他那些学生吧，他们有贝多芬、舒伯特、胡梅尔、苏斯迈尔，还有梅耶贝尔，所有的学生喜爱并尊敬他。朋友们评价他慷慨热情，心肠好，并且在莫扎特去世以后，萨利里还亲自教授莫扎特的儿子弗朗兹·泽尔福·沃尔夫冈学习作曲。而对于贝多芬来说，对于投毒事件发表意见一直是个难题，一边是与萨利里的真挚友谊，一边又充满了对莫扎特音乐的热爱，但他绝不相信自己的老师萨利里是凶手。而莫扎特去世后，贝多芬还创作了一首小提琴奏鸣曲献给萨利里。谣言传说总是并行的，回到摇滚莫扎特当中，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摇滚莫扎特当中最有名的唱段《杀人交响曲》，这是在这部音乐剧当中萨利里的扮演者弗洛朗莫特的演唱。萨利里这个角色在故事的立场并不讨好，但在这部音乐剧当中他有着最戏剧化的唱段。在这部音乐剧当中，大家都喜欢这个蓄着胡子涂着黑指甲的萨利里，喜欢杀人交响曲当中这样有魅力的声音。到了今天的古典与流行就到这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明天见，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五折，每天九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九折，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购物，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超多惊喜福利，抢就完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来了一大牌子。 没错，这个北京人呢吃着非常讲究的啊，说到这个牌子真的是如雷贯耳。